老大，你们救了我们的船，也救了我们的命啊。老大，救我们的是共产党，是毛主席，是毛主席，是毛主席啊。 Oh!